欢迎来到第二部分的心形之道。咁今日继续同我是 Amika 啦。咁继续同我哋嘉宾呢 ,Alice 呢就分享返佢点样去用佢嘅心念去经营佢嘅生意啦，游走佢自己的人生嘅。咁头先就讲到喂你顶唔顺啦，劈炮唔捞啦，即係嗰份 dream work 都唔捞喇喎。咁就唔知点算喎，左边做返物理治疗又唔系做嗰啲身心灵中心咧，冇物理治疗嘅，全部净系可能啲能量治疗嘅，你又觉得唔系咁啱，咁最后就你就决定啦，唉，等我嚟啦，自己开一间铺，开一间中心啦。咁其实中间有冇人帮过你啊？其实即系唔系有冇人话喂，见你咁惨，同你合资啦，又或者同你合作啦，又或者点样咧？有冇呢啲咁嘅经过啊？ 其实有嘅。 啊，有嘅，真系 有嘅，因为开头咧，即系自己惊咧，都会即系其实惊，跟住就谂住揽住，有人话同你合资，有人帮你手，佢做 marketing， 我做去做宣传，我做治疗咁样就无敌啦，咁 系啊，杀晒啦， 杀晒啦。咁但係呢去傾到一啲好核心嘅问题，即係间公司点营运啊，边个做 个 理念嘅问题呢，就原来系唔得嘅。咁好彩我哋就好早期呢就已经未租任何地方之前呢就已经发生咗呢样嘢。咁所以呢好多嘢就自自然然咁好再由头开始过，咁就自己去独资或者经营咁样囉。咁当初其实好多諗唔到嘅困难会发现囉，发生囉。因为譬如我好多人以为最大嘅问题就係、你搵客啦，你点样宣传啦。咁对我嚟讲就最大问题就唔係嘅。最大问题就係人事管理啦，同埋真係系统上面系点做嘅。我本身系物理治疗师嘛。咁所以其实佢对营商之道呢其实系等于零嘅。 你屋企有冇人譬如我老豆系做生意嘅咁啊？ 嗰个连冇啲咁嘅嘢㗎喎。做生意都唔系做身心灵呢个课题，同埋仲要都系租一间铺头喺中环度。 冇嘅。咁其实即系你有冇攞返拉返你以前公司嗰啲客过嚟？ 其实冇㗎。因为我好尊重我以前旧公司，亦都佢俾咗一个好好嘅条件同埋俾我。咁其实我好尊重佢哋，我哋完全冇同嗰啲客呢讲过我会去边度囉。咁系佢都系佢哋自己要揾嘅话，其实佢哋自己揾翻我。 即系其实真系由零开始， 由零开始。咁但系亦都系好就好多人帮手咯。 嗯，咁其实好多人帮手。咁其实你中间最大的困难，头先你讲嘅人事同埋系统上啦。咁譬如装修啊，咔啦咔啦，全部都系你自己搞掂晒。 系啊，一个我系细女，全家嘅五个最细嗰个。咁你可以想言之。当一个女仔要去深水埗，平时就跟住啲大人去东向西嘅时候，要去揀地板、揀颜色、揀门、揀窗，要同装修师傅讲点样做，跟住争啲俾人揾笨嗰种经历。 咁但系中间你有冇谂过放弃啊？ 哦，中间其实咧好多次，即系营运咗咁多年咧，好多次其实都谂住放弃，因为人事上面真系好辛苦，要管一个员工去。要有同一个理念嘅系好难咯，即系我都唔系要求佢同一个理念，但系佢因为我唔系一个摆老细款嘅人，咁好多时候咧，我个员工咧有时候仲恶过我，咁佢就我哋试过有一啲就系我有个员工差唔多每一个月都会 email 一个邮件俾我，系差唔多系四五版讲我嘅不是，即系我有啲咩做得唔好啊？ 吓，每个月 差啊，系啊， 咁得意嘅， 系啦，我开头都唔知嘅，因为你习以为常啊，收到跟住望，哦系啦，可能真系我嘅问题啦，我错啦，或者我要点样改，我真系冇乜经验做呢样嘢，咁我就好谦虚咁样去学习，咁跟住再越嚟越多，越嚟越多，越嚟越长嘅时候， 同一个员工啊， 同一个员工， 点解你可以承受到佢？ 因为我比较治疗师嘛，谂住系可以包容晒所有嘅人咯。咁呢个就营商之道同埋呢个治疗师嘅心态两样嘢啦。原来营商咧，或者你自己要做一样嘢嘅时候，你自己有一个角色，有一个地步。但系呢一样嘢系冇人教过我，因为我冇喺大公司做过。 哦，系啊，系啊，你一路都系一对一嘅客，即系服务性质啦。 系啦，系啦，即系互相尊重啊，我帮佢啊，我帮下佢，令佢舒服啲啦，开心啲啦。咁呢个永远都系嗰个心态咯。 吓， 系啊。咁但系去到做公司嘅时候，就会谂下啊，你嗰间公司系究竟嗰个理念系啲乜嘢？嗰个员工咁做系咪真系要符合呢一样？ 样嘢咯。咁好得意嘅同一个员工就系、是、去到某一个情况之下，我收到嗰个邮件，10月1日公众假期，我收到一条好长好长6-7版嘅文件版咁去讲我嘅咩啲乜嘢唔好，但系佢又觉得佢自己好好咁样。咁开始我就开始问自己啦，我啊系咪真系咁差咧？我就将呢个邮件咧就 send 咗俾我啲朋友喎。咁我啲朋友就望。佢哋话：嗯，如果佢讲得啱嘅话咧，你就改得改变啦；如果佢觉得唔啱嘅话咧，你就要同佢讲啦。咁呢个课呢、這个课程， 呢个应该系人生课题嚟 嘅。哦，這個、呢个咧好得意嘅，即系真系好似营运一间中心咧，就好似一个修炼场咁，其实系自己嘅修炼场。咁呢个课题咧，就系、是、要我去表达我嘅立场，同佢讲我嘅。真实系点样样咯？ 即系你想，即系嗱，每个人咧，我哋都知道每个人有自己嘅自由主义啦。你有你嘅选择，阿 Alice 有作为老板，佢有佢嘅选择，员工当然都有佢嘅选择啦。即系佢都可以选择跟唔跟老板嘅要求啦，或者做唔做落去啦。其实apply to 每一样嘢啦，生活上咁，其实你个中心就系俾你去学习呢一样嘢啦。咁当然你个员工可能都系一面镜啦，去反映咗某一啲你自己嘅内在价值咧，其实。系未完全系去认同自己嘅，会唔会系咁样咧？ 绝对系啊，系啊，同埋好得意地，即系嗰个员工就未令到我觉得啊、哦，我有啲嘢我要话我要认同翻自己啦，知道自己嘅长处、自己嘅 positions 嘅位置啦。有一啲咧就会令我去负翻自己嘅责任啊。 嗯， 每个角色都有个责任，咁有一啲咧就会系一啲业力啊，一啲因果关系嘅课堂，咁所以系多姿多彩，亦都唔会闷嘅。 其实真系一个唔同嘅学习嘅地方，系咪？ 系啊，但系我都好感恩。其实我到而家我都觉得系好好玩咯，即系无论系有几多困难啦，几多难题啦，其实。当我睇翻呢个纯粹系一个镜子，或者呢个系佢哋嘅存在，系令到我学习得到咧。其实我好高兴去学习呢样嘢咯。咁所以你话难题喺开中心咧，呢啲一定有而唔少添嘅。其实系啊，咁但系我个心态就系、是，如果嗰个课题摆喺我面前，我就学好佢咯。因为我唔需要再去学第二次。 即其实就是想住阿主到埋嚟，我就去处理佢啦。即系处理唔系处理嘅，其实我用咩方法去转化咗呢样嘢？ 系啦，同埋亦都见到就当我自己改变或者我嘅能量场改变，我嘅心态改变咗咧，其实有更加好嘅嘢又再嚟嘅。咁而呢一样好嘅嘢又会系又受惠于我自己啦，又受惠于我中心啦，同埋所有嘅客人咯。因为好得意嘅，啲客人咧会改变嘅，因为我嘅改变，我去学习任何嘅课题咧，佢会随住呢个能力去改变而变得越嚟越好嘅。 即系好似打机咁 啊？系啊，升咧， 升咧系咪啊？其实升咧，应该话你去咗另外一个层次啦。其实即都好啱嘅，因为我哋一路都讲紧我哋嘅心念就转为实相啊嘛。 系啊， 系咪啊？即透过你唔同嘅学习，你嘅转化咧。你嘅客人啦，其实你即系你主理一间中心见到嘅嘢更加明显啦，基本上就冇得呃噶啦，啱唔啱？因为其实你系 in charge 住呢个中心噶嘛，咁、即系其实你嘅心念其实好影响你嘅结果 啊。系啊，我 例如咧，会唔会有啲实际啲嘅例子？ 譬如话我本身我个心念，我试过咧，我真系望住啊 ，OK。今个月嘅收入唔系好好啊，我好惊，我好担心。咁跟住我一个念头一咁样转咧，就会特登就突然间少咗啲客噶， 仲少咗添。 系啊，系啊，试过好多次。跟住当我 OK 好，我见到咁啦，跟住我自己做一啲静心去净化，将个能量场改变嘅时候咧，啲客又翻嚟噶。咁有好多次，其实呢样嘢好紧要咯。尤其惊啦。譬如我系如果我做嗰样嘢系因为惊咧而去做咧，咁就更加会有问题。我其实我哋公司曾经营运咗2年之后咧，有一个机会咧去扩张嘅。 嗯， 咁2年前即系开咗年半嘅时候，就已经收到一个信息话啊，我要开扩张啦。直情喺个静心入边已经出晒好多嘅征象咁样样。咁但系哇，开咗2年啫， 系啊， 扩张 跟住就即刻又收到一个信息，就系隔篱嗰个公司咧，佢哋谂住唔做啦。咁有晒装修，所有嘢好靓，好靓，好靓， 挤晒喺度等你嚟收噶啦。 咁跟住。哇，好好喎、啊，好似咁，但系自己就喂好惊、啊， 有怀疑啦， 系啦，哇！如果扩张咗之后，喂会唔会冇钱嘅？会唔会用晒我哋啲钱嘅？会唔会我要做到死咁滞噶？哎呀，会唔会维持得到啊？咁呢啲咁嘅心念咧，就影响咗，咁我就自己就俾咗好大好大好大压力自己，跟住咧就问个问人啦，跟住就好难决定啦。咁要决定之前嗰一个月咧。我又收到个信息，即系个业主话俾我听，喂，你个铺头嘅另外一边都吉咗，你要唔要啊？ 哇，可以要晒成层，即系 仲有一个单位未，即系左边俾我拣，右边又俾我拣，跟住我问，哇，好多选择，点算呢？要拣，但系嗰阵时讲紧要拣嘅话咧，我要再租多一个单位，系再加多 1.5 倍， 哇， 系 大， 系啦。我当时嘅单位我都未完全去营运得好顺畅，另外仲要再加多 1.5 倍，咁点算呢？咁好大压力，跟住我就决定出走。 走咗去边啊？ 走咗去印度。吓，21日去呢、這个零美其二，系啊，美其二就 逃走， 零收都有零收嘅成分嘅，因为要整下啊嘛。咁实质上咧就逃走，系啦。咁跟住就哦好啦，咁逃走咗或者零收咗就唔使决定咯。咁个天就翻到嚟就好理所当然啦，一定俾人租晒啦。 系 咁个结果就发觉，咦，原来我当初。时间过啦，我跟住当初发觉，如果我剔咗嗰个地方嘅话咧，其实好多嘢已经安排晒， 系 无论系已经知道有一个人系可以帮我处理嗰个中心添，直情 哦系、啊、 等紧，只不过佢当时系唔可以话俾我听， 系 啦，咁已经知道有人系会租一个长时间喺个新嘅地方度做一啲治疗， 啲机会咧就喺度等紧你， 系啦，但系当刻就唔知道，因为。 唔系正常啊，唔会知道。 系啊，因为根本上大个天点样安排俾你，佢唔会俾你知道，直到去你决定咗你真系行条路，佢、 啊、 就会去开俾你啊嘛。咁当初嗰阵时候就唔知道，咁跟住就呢一个经验真系好宝贵。 咁就冇啦，即系其实就冇，因为基本上唔系，其实正常嘅 Alex， 即系我唔可以话佢嘅决定系啱定系话唔啱，因为我哋。有固定嘅信念系统，我哋要分析好多嘢啦，去评 base on 以前嘅经历咧，去计划我哋嘅人生。但系其实好多嘢人算不如天算啊嘛 ，Percy 最中意讲嘅，人算不如天算嘛，我哋点样算到咁多咧？咁其实都俾晒好多信息你嘅，但系因为你嘅担心啦、恐惧啦，其实所有唔同嘅念头出咗嚟咧，就啊冇咗啦。咁最后点样咧？ 最后就如是者过多两年咯，咁我租约完啦，跟住我就问自己，好，今次我究竟系咪真系想再扩张呢？ 系， 咁嗰一刻咧，其实我就自己知道我会扩张咯，咁但系嗰个心念咧就已经唔同咗啦， 系， 因为我知道嗰个地方嘅存在系有一个更加大嘅原因，系为咗其他人，为咗一个即系更加大嘅信念，去多啲人去接受身心灵啊，去帮更加多嘅治疗师有个地方去做， 系啦，即系服务更加多嘅人啦。我谂你个心念就当然大家都想有更丰盛嘅人生啦，但系同时间你都系希望去可以服务更帮到更多人啦。即系呢个心念其实都好紧要。 系啊，同埋都追翻晒咯。即系到我去租新嘅地方嘅时候，就追翻晒之前嗰几年要租嘅地方有得， 即系更加大系咪？ 更加大嘅嗰时候，我哋系搵紧系讲紧系1500尺嘅建筑面积 ， 但系实质上咧，佢俾咗1500尺嘅实用面积。 哇，咁即系赚咗， 赚咗加埋即系当然租金系直成正比啦。咁但系都好神奇嘅，即系都几好嘅一个经验就系，当初我都谂紧啊，我要开啦，咁但系点开咧？咁就自己俾咗个限制自己就啊，我要呢个尺数。咁实质上咧喺静心之中咧。 我就同佢讲啦 ，OK， 你俾一个息怒我啦，你俾个症状我啦。如果系嗰个铺头嘅话咧，咁你俾个影像我，咁就出现咗一个男性嘅好似天使咁嘅形状出嚟。咁第二日咧，咁就即刻收到嗰个地产商嗰个电话，就话、啊袁小姐，你有有一个新嘅单位放出嚟，咁去睇啦。咁我哋系第一台客睇，跟住见到嗰个公司嘅物业管理公司嘅经理咧，就企咗喺个窗嗰度，一个男性咁样，就完完全全系同一个影像。咁佢甚至乎咧就当我系女咁样，四周围带我走啦。咁甚至同我讲话：阿袁小姐啊，你未决定到啊，因为嗰个价钱高得滞啊，唔紧要。好定住先，嗱你考虑几个钟，我叫我打翻上去公司，叫佢哋唔好俾任何人睇，唔好要租俾任何人，等你决定咗先。 咁即系你个 angel 啊？ 系啊系啊，同埋、所以呢个就系个信息上边会觉得啊，真系跟住个计划嚟行啦，呢、這个灵性嘅计划嚟行，咁就加咗个强心针喺度咯。 即系顺住个流向去走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强调就系 go with the flow 啦。 系啊， 当你有收到唔同嘅signal 啦，或者有一啲少少嘅甜头啦，其实都系宇宙话翻俾我哋听，其实你系完顺住你嘅感觉去走系啱噶咯。 系啊，所以喺咁多年我都每一即系每一日都会做静心咯。好多时候需要沉淀自己嘅，尤其咁多事嘅发生，同埋去帮其他人做嘢，自己嗰个内心嗰、那个联系咧系最紧要嘅。如果自己唔得定咧，做任何嘢其实都唔好难，好困难地做得好。同埋嗰个心念都会转变咯。 但其实会唔会有啲总会有好多突发事情喺我哋生活度发生啦，尤其你 run 一间 center 啦，咁其实突然之间你都系突然间有啲嘢发生，咁其实即系除咗静心之外，你点样去处理啲事情咧？其实， 好多时候我会用能量咯，真系。 能量啊！你点样能量法？ 我会做好多清场嘅嘢，我会做好多同上边去联系，叫好多天使啊、朋友啊去帮手咯。 即系无形嘅帮手啊，或者唔同嘅界别嘅人士啦、专业人士啦，我哋咁讲咧，系叫佢哋会帮你手。但系你有冇怀疑过咧？因为其实我谂听众都会有呢个提问。是咪真系咁好？佢哋会帮我呢 a l i c e 可能佢会帮你，但系我 Amika 佢咪唔会帮我呢，即系或者听众 A 就会话，其实系咪问就得噶啦？系咪真系得嘅咧？ 系咪问就得啊？有时问都未必得噶，因为睇下问嗰样嘢系乜嘢咯。系啦， 即系又系你嘅心念嘅问题。 系啦，同埋你本身系咪要经历嗰样嘢咯？譬如话我哋话。我之前啲同事啊转好多啊，其实问咗好多次噶，都系俾咗，每次都 OK 噶，每次翻到一个啱啱合时候翻咗一个同事翻嚟，咁但系个课题系真系要去学习咯，每一个同事翻嚟嘅课题都唔同，咁呢样嘢要学嘅嘢就永远都要去学习，唔系话你叫佢帮我清走咗呢样嘢啦，帮我令到所有嘢顺利啦，我唔相信呢一样嘢，每一样嘢都系要自己做好咗，跟住佢就会再开一道门俾你去行另外一步。咁但系首先我哋要做好咗自己嘅部分咯。咁之前譬如有一啲情况就系，即使俾咗我咧，好似头先咁讲个机会，即系我明明俾咗左边右边，咁我都唔觉得系一个机会噶，我觉得可能系一个负担噶。 系啊，你觉得好大压力噶嘛？ 系啊，咁嗰样嘢嗰个系咪佢唔俾你咧？又唔系，咁所以佢俾嗰样嘢系咪我哋想？我哋以为系嗰样嘢咧，咁你又另外一个问题咯。 咁点样去知道呢样嘢系咪真系适合我哋咧？ 其实所有嘢都冇对错嘅，我觉得，即系当你嗰下你，我觉得啱嘅时候，或者同我个心去联系嘅时候，我咪去行去试咯。 即系你 feel good， 我就去啦。 系啦，好多时候发觉就系行咗第一步，原来唔系我所谂嘅嘢，佢会其实系只不过系一个辅助嘅阶级，去俾我行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喂，真嗰样嘢可能喺第八步先出嚟嘅，咁但系中间个过程咧，就未必完全都系完美嘅，但系可能系要去清走我哋以前旧嘅嘢。信念系统啊，各方面佢先会俾到第八一样嘢嚟嘅。咁所以其实人就系咁样样啦，你咪跟住行咯，冇对冇错，亦都唔会跌到你好痛。 因为我自己相信我哋嚟到呢度嘅时候，我哋已经有所有嘅能力或者所有嘅嘢，系已经可以经过所有嘅关口同埋难关，而令到我哋更加完美、更加好。 就系啦，因为其实都有个好大家都听过，其实宇宙唔会俾一啲你处理唔到嘅课题俾你。 嗯、 即系呢一刻，可能因为我哋人性啊，好多信念系统啊，固有嘅思想就会觉得我真系顶唔顺嘅啦。但系其实总会有个方法去行落去咯。 系啊，同埋当我顶唔顺嘅时候。我有好多次顶唔顺嘅时候，我就自己问自己，或者其实都有朋友问，话你唔做呢度，咁你会做啲咩啊？ 咁就未谂到啦。 咁根本上就好明显，根本上唔做呢度，都系冇。其实自己心入边知道冇乜选择。 其实我谂唔系冇乜选择嘅，而系话呢个课题我其实。唔系因为我见到有困难，我即刻逃避走出去。呢、这个困难唔会跟住我噶嘛？其实呢个困难唔系因为你个中心嘅困难，其实系我哋个人经历嘅困难，我哋人生阶段每个学习阶段嘅困难。呢、这个困难你 A 公司遇唔到 ，A 中心遇唔到，你喺 B 中心，最后你都会继续遇到。我谂相信大家听众一定有同感啊。其实你话我唔中意呢份工，我唔中意呢个老细，我唔中意呢个工作环境，我转咗去另外一啲公司做，你会发现过咗呢个蜜月期讲紧两三个月之后，呢个问题就重新再出现，即基本上呢个课题其实我哋系逃避唔到。 嗯 是 不是而系啊，同我头先讲意思系冇得拣嗰个咧，系其实讲紧系我个心已经拣咗系行呢条路，根本就系即系所谓个拣就系你自己个心入边好清楚呢个系你自己 嘅人生课题 嘅人生课题，或者你嘅人生旅程，你坚持行落去啦咁。 系啦，咁第二节嘅时间咧，其实就已经过晒钟啦。咁我哋好快啊，已经过得太开心。咁我哋第三节个翻嚟再同阿 Alice 倾埋落去先。好，转头翻嚟见。